香港，時間1973。 各位觀眾，這個戲的故事全屬虛構的，但是戲裡面的每一個人，戲裡面的每一件事，我相信各位都一定很熟悉，而且可能就是你，亦可能就是你周圍的朋友。這個故事的主要人物就是住在香港街73號二樓的一家姓陳的人。爸爸是在一間無線電行做職員，故事開始的時候是1973年初，恒生指數大概是1700點的時候。 陈德禄电话， 边个啊？ 老婆啊？ 迟唔打嚟，早唔打嚟，听紧股市行情就打嚟。喂，老爷有咩事啊？系咪寻晚发梦有咩贴士噶嘛？ 发你个头啊！今日我去买餸，嗰个卖鱼嘅三婶话，佢哋见王新记会睇到15蚊噶。 咩话？见王新记8.幾噶啦？ 真噶真噶，我都听到啊。个个亲戚响处讲起，个老板打电话嚟，我不出一个礼拜之后有15蚊见啦，佢入咗30000多股啊！ 咁嗰啲贴士系真噶啦噃？ 真噶。 喂，又有只咩日本新股签边度啊？ 唔系，人哋啱啱送架洗衣机嚟，叫我签合同签边啊？ 你讲清楚先得噶，而家分分钟都有新股上市啊嘛！ 陈德禄电话。 唔该，我等打俾你啊。边个边个边个边个打嚟？ 细仔啊！ 哦，唔该唔该唔该。阿财啊，你大学又有咩贴士啊？ 哦，犀利啦！我哋数学系阿 Sir 啊，发明一个新嘅指数走势坐标，直接用电脑计算噶。阿 Sir 啊，今日贴士计好未啊？ 等阵先，够钟啦！快啲啦，快啲啦，就嚟收市噶啦！ 而家计紧噶啦，二窝开见400，二窝开到400，汇丰拆细可以见1000，汇丰拆细可以见1000噶。 汇丰升到1000啊！ 仲有仲有，海港同九仓会换股，眯埋眼都入啊！ 九仓海港换股，眯埋眼入啊！好啦好啦，系咁先啦，我赶住入货噶。你揾边个入我？我隔篱嘅钟先生系经纪嚟， 同我入二千股香港天线。 咩话？ 乜你有贴士咩？ 什么贴士啊？我头先饮茶，听见个街市佬讲。 真系嘅，钟生。 钟生，你电话。 你等阵先啦系咁先啦。唔该。喂，边位？哦，老爷点啊？钟 生， 汇丰系嘛？ 钟 生，和记系嘛？真吧，一阵先打电话俾你啦。我知噶啦，系咁。陈伯，差啲唔记得话俾你听添。琴日同你放手汇德丰赚咗成2000蚊啊，系咁。 哦，搞掂啦，一个电话就赚2000蚊，而家买股票啊，真系好过去抢啊！呢份工唔打啦。 喂，成日顾住讲啊，点解唔同我哋入啲香港天线？ 你同我定啦，一阵佢会打电话嚟，我都未入货噶嘛。 咁系啦。而家买唔到股票啊，真系执输行头，惨过败家。 梗系啦，而家等钱有咩用啊？买股票又保值噶嘛？喂，唔记得打电话俾大仔添。 安全护卫公司，喂边个啊？哦，复个电话。 哦，唔该。 喂，阿张啊，即系资金点啊？ 爸爸，咩事啊？ 帮我入啫。 我边仲有钱买股票啊？咩话？买孖展啊？嘿，咪搞！我总系觉得你哋咁好危险嘅。 好啦好啦，我谂全香港嘅人咧，最蠢就系你噶啦。啊，系咧，我头先赚咗2000蚊，想请你哋食包翅。你几点收工？ 我唔去啦，我约咗老婆睇5:30。 买咗飞未啊？ 买咗啦，睇完戏食埋饭先翻屋企。喂，肥佬啊，你咁早收档啊？ 今日我亲戚请饮啊嘛， 饮多杯啦 啊！哦，好啊好啊。 香港地啲路都唔知几时修好嘅，呢度唔准泊车，嗰度又抄牌。 你睇下。 吓？ 条路整好啦。 系噃。 福嫂，翻嚟啦。 系啊。 多记啊。嗱，条路终于整好啦，你唔使话佢成日阻住你啲风水啦。 咁就系啦，拦住条路啊，做少好多生意噶嘛。 爸爸， 咩事啊，大妹头？ 介有个先生个有书唔教，阿有哥介绍佢搭棚喎。 梗系啦，我教师又得400蚊，你哋搭棚有成70蚊日，围成2000蚊个月， 你做邊樣啊？ 係咯，阿福叔，如果有工，我咪楞下佢咯。 真係世界變啊！ 咩啊？ 大學畢業斯文骨骨，要嚟搭棚啊！ 唉，你唔知道㗎啦，人哋計過條數㗎嘛，搭棚嘅入息好過佢哋啊嘛。 使乜講啊？丹尼好過佢做先生。 係啊， 擺佢冇講錯喎。 喂，家姐邊個㗎？喂，快啲走！ 我㗎。 喂，邊個㗎？ 做咩事啊，大佬？ 快啲走！ 咩事啊？ 我哋係公務局嘅，依家要開夜工掘水渠，快啲走！ 咩 话？又话？喂，峰哥， 收工啦！ 收工啊，翻嚟食饭啫。乖。妈妈咧，收档未啊？ 喺度，收档咯。 峰嫂，你两公婆真系够晒勤力噶啦， 勤力有咩用咧？赚到啲钱，除咗够养班化骨龙之外啊，啱啱够抄牌。 抄牌你唔够我多啦，我一个月起码十次八次嘅，你几多？ 喂，收仔你收工啦。 系啊，未食饭啊仲。 啱啦啱啦，喺我哋度食饭啦。 啊，两兄弟喺呢度食，唔好意思喎。 系咸咩气啊？一齐食啦，不过 你都食啦。 系啦，我已经食咗噶啦， 真系客气嘅。 好啦好啦，一齐食饭啦。 执嘢啦，人去你又去。 诶，入嚟啊！ 阿峰哥家人即系去咗。 咦，老水咁早就捉棋啊？ 唔系，我美国我妹夫咧寄一笔钱翻嚟，你知啦。我几个艺术家外甥都唔愿去攞嘅，咁咪同佢攞咯。 爸爸，你留我张巴士月票啊！ 乖，咪咪啊，真系乖嘅啫，佢唔乖我唔锡佢啫。 嗯，早啲翻嚟啊！ 得啦，家伙仔，再见， 拜拜， 拜拜。 你有冇搞错啊？架洗衣机今日先至同你买，今晚就坏咗，叫你嚟修理，仲收我钱啊？ 系啊，咁化学点得噶？你话保养一年，即叫即到，就话包整翻好噶噃。 系、哦、啊，我依家冇话唔同你保养喎，不过我哋公司合同写明，如遇人为嘅意外或者系呢、这个天然嘅意外， 或者系遇到意外之意外而损坏者，本公司概不负责修理。呢、这个或者即系英文嘅 all 啊， 大佬啊，你个 all 啊多唔多啲啊？ 多，天星小轮架板仔啊，十几个 all 啊添啊。 喂，老友。咁除此之外，仲有啲咩機會損壞啊？ 哦，大概都冇噶啦，因為可能有嗰啲咧，我哋都寫曬喺度噶啦。 哎呀，咁呢架機要爛成點，你哋先肯免費修理或者賠償啊？ 哦，咁啊，除非你架機爛到完全唔似洗衣機啦，或者係扁曬，又或者係裂開兩邊啊咁啦。 咁整翻都冇用嘅啫。 咁就係啦，不過你買汽車保險都係一樣噶啦，唔通你撞爛車頭燈，揩化些少都賠俾你咩？咪又幾乎連人都撞死至賠。仲要话等成年添噃， 咁我同你签合同有鬼用啊？ 咁啊唔系啦，依家你签咗约唔工会啊，我就有权拉你噶。 嗯，咁点叫做保养一年喎？ 喂，真 爸，唔得了啦！ 咩事 啊 ，Helen？ 我哥同细佬喺嗰边打紧嗰个经纪楼啊！ 哎呀，喂喂喂，有事慢慢讲，有事慢慢讲，唔好打交，唔好打交。 喂， 咁 你有嘅？嗰千几蚊你究竟俾唔俾？ 哎呀，你仲问我攞钱？ 彪哥啊！ 哎呀，呢个唔得，唔好打交。 咁嘅人講打添係嘛？佢爭你咩錢啊？ 車會啊！佢爭兩期美工， 幾多錢啊？ 1400蚊咯。 喂，老豆，我剩翻500蚊啫，你有幾多啊？ 我有。 喂喂喂，你仲俾錢佢？ 爭人錢咪算咯， 爭人錢梗要俾噶嘛？ 咩話？我哋揸佢錢。 係，新伯，你知唔知佢係咩人嚟噶？ 咩人啊？ 佢系汽车经纪嚟噶，阿哥一次过俾7000蚊佢买架二手车，哈，佢自己袋晒落袋做车会，又唔工会喎。而家架车俾人拖咗啦，阿哥今朝一早打电话俾佢啦。 嚟，你哋打电话就唔啱啦。诶，你知我哋做经纪呢行嘅，最紧要就系人格、名誉、地位嘛。哦，你咁样打电话，我仲使捞噶。 哎呀，头先就话佢哋争你千几蚊嘅。 哎呀，照数计咧就冇错噶，佢两期冇工，咁咪千几蚊咯。嘿，我出钱咧，嘿，我买晒股票嘛，依家嘣嘣声起紧，我点卖？仲有啊！如果你想揸车咧，就自己供住先。啲股票我就死都唔卖住噶啦。 系啊， 咩事？咩事？咩事啊？ 啊，经纪佬噶唔加拎啊！ 哎呀，礼拜五仲得闲打人，翻去搞掂啲长短脚先啦。去啦，去啦，去啦。 咁样嘅人都有噶喎，唔好理佢哋咁多啦，翻去煮饭咪啦。 喂。 喂，阿平啊，你片场阿大哥池嗰条路有冇贴士啊？ 我仲未同佢通电话啊。 你啲马牌呢？ 冇啊，我寻晚 TVB 开工开到两点。 屌，赌鬼赌马咩？ 啊？你想赌啊容易啦，福哥啊，听日去澳门啊？ 咩话？去澳门？ 系咯，你成日都话同阿福嫂一齐去玩噶，唔系一齐去高兴下啦？ 哦，系咯。 我都去啊。 澳门有名梳打浮嚟喎。 切，赌钱呢最紧要狠同埋忍啊嘛。如果你识赌啊，包你冇输嘅。 点啊？ 你唔信啊？每人啊俾500蚊我，如果佢唔好彩，俾我连过三关，三三归九，三九夜七，每人就可以分13500。你话快未？你话快未？ 你赌咩啊？赌翻摊啊？ 唔系，赌翻摊仲要抽水啊！赌轮盘，中红黑野鸡。如果夠膽就買埋冧把，笠住姐姐聲轉跌正你個飯啊，成身都震一震嘅。 誒，計我話賭 blackjack 好，你睺住個莊家爆開，閒家時遲11:00個門咧，就搭落去，實贏噶。 誒，如果咁啊，個檔皮啊即係圍滿4重人賭，擔梯都未落得住啦。冇嘅，最好啊賭大細，佢熬定俾你買噶嘛，一飯搏一飯，唔輸咧就梗贏嘅。 计我话咧，最时髦嘅就系玩百家乐啦，担住口烟，翻开两只牌，成个好似蒙地卡罗咁啊，气氛都唔同啦。 家姐，你又以为有牌睇啦？人哋买得最大嗰个先睇牌啫，人哋一铺买成10000银，你又买佢100蚊喎，企喺台边3年都未轮到你睇牌啦。 好啦好啦，冇讲咁多啦，你哋咪有把握噶？ 我讲我有啊， 我咪几信喎。你哋以前赌狗赌马够话赢啦。又话识咩大哥字啊？咩澳洲帮、上海帮， 好似离谱啊！ 咩啊？ 7-9防射9个， 系有2个退休嘛，加埋咪9个咯。你啊够系啦。 咩啊？ 10个骑师识咗11个， 咁咪4个唔啱数咩？ 啊，就算你啱啦，都冇理由啲贴纸常常输到我唔识唔错啩。 大佬啊，人哋系去噶嘛，不过摆乌龙督爆胎啊。咩？好似上个礼拜啊，太子王嗰只女豪杰够想去啦，又俾鬼佬帮教父只除咗你脚嘅作，有冇讲喎？ 唉，赌钱啊好难讲嘅，赌马咧就要赌上下两份，好似上次我亲戚大哥持嗰只蛇刀啊，就想爆大镬饭啦，不过俾高佬嗰只拔刀南风啊查祸咗，我亲戚大哥持输好多钱啊。 喂，大哥持系你亲戚？ 最近先查翻啫嘛，等我话俾你知啦。嗱，佢系我姑丈个表妹嘅契仔，个老豆个疏堂表哥个女婿嘅表弟。 哇，咁咪要2个算盘先打得埋啦。 好啦好啦，唔好讲啦。咁我哋而家去澳门就系赌马。 诶，澳门啊， 住船飞咧？ 定啲啦，3楼个股票中同新公司好熟嘅，我哋大家一齐上去搵佢搞掂啦，上啦。 点解香港人咁中意赌钱嘅啫？有乜法子啫？地方又细，度假地方又冇，假期你叫我哋啲打写字楼工嘅去边？ 阿钟生， 钟生， 有咩事啊？ 冇，我哋听日要去澳门标会，想你扑几张船飞咁啫。 哦，冇问题，我听日俾你啦。 好啊， 阿福哥啱啦，我俾埋啲股票你先。啊、你老豆都有份噶。 系咧，乜钟生今日咁早收工啊？ 乜嘢收工啊？一阵仲要去噶。 呢份系你。 而家晚晚都要2-3点先翻。 哇，咁啊好惨。 哦。你个荷包又胀啲嘅啫，我而家有仔教落孙，乜嘢都唔好做。老婆如果系当得，我都当咗佢嚟炒股票啊！ 唉，田生，咁又唔系咁讲啦。而家指数咁高，啲人仲系好似赌钱咁样，我都惊啊！股票呢样嘢咧，能够赚多少就早啲抛出去，唔好咁贪心啊！ 唉，你同我定啦，如果股票冧啊，香港都暴动啦！ 钟太，钟太啊！打牌啊！嚟啊，3-1啦！哎呀，唔得啊，我老公翻嚟仲食饭噶， 我自己食得噶啦。 嚟啊，快啲啦，开咗台啦，海人啦，细佬，我哋去啦。 阿哥，阿哥， 咩事啊？菜？ 你哋听日去澳门啊？ 系啊，钟生同你买咗船飞。 哦，家姐听日系我噶啦，我约 Mary 去北碚桥先。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 ，beautiful day。阿嫂啊， 咩事啊？ 唔该，你个隔篱嘅咪咪同埋 David 听日去北碚桥啊？ 哦。咪咪啊，咪咪，哦，咪咪喺房啊，福嫂，咩事啊，福嫂？阿才叫你听日约埋 David 去 barbecue 喎。 Mary 啊，我听日有车。 点啊？你大家收晒啲嘢未啊？吓 ，Kitty 咧喺呢度啊。喂，啲嘢执好晒啦，究竟去边个？ 我话咗去大屿山啊。 切，你去埋我份啦，条路咁鬼窄，用乜嘢啊？成架车反咗落山坑噶。 嗯，切，同佢讲得多余啦。我哋一早就话咗去barbecue噶嘛。 系啊。 我赞成去车柱。 赞成。 赞成。 咁啊，上车过海。 现在有个特别报告，请驾车人士注意，由于上星期天雨关系，今晨半山马纪先峡道山泥倾泻，通往赤柱及浅水湾嘅道路已经封闭。 有冇搞错啊？ 切、哎，我哋唔会上水粉岭啊！ 现在有个特别嘅交通报告，由于通往沙田及上水粉岭嘅道路非常挤迫，希望目前正在驾车度假嘅人士切勿通往或企图通往该道路。 咁啱嘅，咁去边啫？ 去西贡大澳门啦。 姐，哎，姐，停车停车停车， 去边度啊？ 又有咩事啊？ 前边咧有个大货车撞到个旅游巴士，啊，再撞三架大巴士。 哎，得啦得啦。 咁而家又去边啊？ 我哋唔会车上嚟飞鹅岭啊！你睇下呢度风凉水冷，空气仲好添啊！ 早知道我哋一嚟就嚟呢度，而家都可以烧嘢食啦，使乜挨到手软脚软啫？ 哎呀，咪暗沉啦，我哋转埋个弯，前面一停车就可以烧嘢食啦。 做咩啊？吓， 出嚟睇啦！ 哇，大件事啦，双喜临门添。 不过你唔使惊，警方教我哋遇事时可以大声呼救啊！ 你有冇听错啊？在这里叫救命，有谁听到？ 如果在飞鹅岭叫救命都有人听到，那就不会有那么多女仔被人车上来非礼了。 是啊。 喂，陈有才，那我们现在怎么 样？怎么样？推车了。 现在开，鬼叫你穷啊。 车爆胎啊。 推到我懵啊。 用力一点啊。 推手好痛啊。顶硬上啊。冇任何。 这个周末啊，认真愉快。 大佬啊，佢话叫我补胎噶。 你要补胎咧，推出九龙啦。 就好似今日过条澳门啊。 去啦！ 喂，边个入档啊？ 你咯，你咯， 我未入过当铺噶噃。 切，怕咩啊？有档有熟，上等之人啊嘛。况且我哋而家龙游浅水，英雄末路，仲理咁多做咩啊？ 喂，我系做警卫噶嘛，最紧要系信用。俾人睇见我又去当嘢啊，仲使捞嘅？你嚟， 点得噶？我话晒都系电影界副导演噃，电影界最紧要讲名誉噶嘛。如果俾老记见到我上去举嘢啊，我仲使要名誉嘅。诶，细佬，你啦， 啊？喂，你电影界系要名誉，我电视界就唔使名誉啊？我话晒都系电视台嘅 cameraman 喎，点都系一个艺术工作者啊，叫我上去举嘢喎。俾人睇见啊！我啲艺术人格仲细要嘅，你啦 更加唔得。我系公务员嚟噶噃，当嘢系犯例噶。叫你家姐去啊，去 家姐。 加乜嘢？有筹码嗰阵就争住嚟到，而家冇钱就叫我去当啊！ 等我，大人啊， 做咩啊？做咩啊？ 而家剩翻你老婆咋？ 神经病啊！你哋，我为人师表，叫我去当嘢， 去求下佢啦。 阿芳阿芳，我哋而家已经弹尽粮绝噶啦，唔通你真系见死不救？ 咁你又唔自己去当？ 唉，如果我哋唔系为咗人格、名誉、地位、声线，边个当有乜所谓啊？ 咁我做先生又够要尊严咯。 唉，呢个世界啊，有钱就有尊严噶啦。嗱，攞呢四个标举上去啊，啲尊严马上落嚟。 行啦，行啦，走啦。 搞掂 搞掂啦， 搞掂 你系得嘅。 喂，你睇， 阿芳阿芳，横掂你都入咗去啦，唔该你帮我哋当咗佢啦。 老公啊，喺呢度当嘢要身份证噶。 系喎，你有 啦，喂大佬，使啦，我话知噶，喂。 嗱嗱嗱，身份证啊。 讨厌。 搞掂啦。咁就冇咁惊，如果撞到熟人啊，真系唔系几好意思啦。 喂，阿福哥啊。 吓，张仔 点啊？下马问前程啊？ 唔系。 嗱，呢度$800啊。个当铺佬话叫你下次再嚟帮衬喎，嗱。 有食唔食，有瞓唔瞓，由寻晚倒到而家，冲干净凉，翻得香港啦！ 唔争就我哋都当埋个表，同佢哋买船飞翻香港啦！ 揞快啲啦！喂，喂，张张都系真五霸，佢有陪冇下山，三军孖宝兼夹搭，佢招陪唔敢散，揞快啲啦！ 40,000多銀。嗱，福嫂，好在尋日梗拱你入當鋪咋，賭錢唔戒得嘅。 冇錯啦。 咪講咁多住啦，我哋話請曬同屋主食雞包翅噶嘛。阿福嫂啊，你打電話啦。 喂，阿芳啊。 点啊？系咪输咗钱打电话翻嚟扑水啊？ 咪嘈啦！咩话？赢成40,000？ 系啊，佢哋仲话叫你哋唔好食饭，等我哋翻嚟请晒全层楼啲人食鸡包翅。 哦，着件衫等你哋啊！哦，好啊好啊，系咁话啦。 咩着件衫咁巴闭啊？ 佢哋话赢咗40,000，话翻嚟请晒成层楼人食鸡包翅啊！擦定牙啦，老嘢。 几万银啊？落咗船先系真嘅，喺澳门唔知几多人收尾就。 啊！ 收啊！你冇懒得切啊！有 咩问题啊？你嘅 唔该。啊，阿芳，你代住佢。 呢万咧就系我嘅老婆啊。 咁差唔多。 而家仲剩翻3,000。 喂喂喂喂，3,000湿湿碎，好难分嘅。啊，都咁近啊！ 啊，仲去到啊？就嚟落船啦。 就系就嚟落船先至要去到。你方我哋会输得翻落去咩？ 都系冇啦，每人700，剩翻200咪食咗佢咯。 冇错， 好啦，咁我攞起700，呢都系你哋分啦。搞掂晒啦，老婆啊，我攞起200，买个孖宝添。 喂，你仲去到啊？赢咗咪算咯。 切，我呢个人啊最怕零丁钱噶啦，而且我赢咗万几人都代代平安啊。老婆啊，一阵我攞多5,000俾你啊。 今次啊，有你冇我啊， 搞掂晒啊，系噶嘛啦， 阿生啊，坐翻低啊，准 确。啲牛扒做咩咁耐噶？ 哎，4,800。 哇！ 快唔快啲啊？ 好易啫，我先去买13/4，跟住买两口大，除咗贴士，赢咗4,800。仲好过抢啊！去抢都仲要买把假枪啊！ 喂，仲争200至够5,000喎。 系，我再淋两手，跟住 cash。 咁多 鬼唔使客气，随便坐，随便坐，坐啦。 好惨，佢哋仲惨过自己赢咗几万银啦，连生意都唔做，喺度等佢食鸡包钱。 哇！表哥，你有几可以赢钱啫？ 喂，乜原来咁易赢嘅？早知我都跟埋过去啦。 你以为啦？ 唉，伟仔啊，啲鸡包翅食到落口先系真嘅。澳门赌场每个月平均收入成几百万啊！你估啲钱系由葡国政府寄嚟噶？ 爸爸，爸爸，爸，阿哥，我哋翻到嚟唔使。 喂，阿公啊，你血压高啊，一阵唔好食咁多鸡包翅啊，知道吗？ 知道啦。 哎呀，唔知佢哋一阵间会唔会去夜总会嘅咧？我哋系翻去换个件衫先啊。 系。 喂，点搞噶？你哋个个都好似日本仔嚟嗰阵入咗宪兵部咁嘅。 喂，做咩你个个面目人色啊？系咪头先搭船翻嚟嗰阵好大浪，讲到唔清唔楚咧？ Honey 啊， 我都系翻入房瞓罢啦，寻晚都几乎冇瞓到啊。 冇啦，魔王咧， 餐鸡煲。 乜你哋个个都系咁嘅面口噶？人哋个个好肚饿噶啦，到底去边度食啫？最多系食千零蚊就好噶啦。 耶，最衰都系你。如果你唔系跟住田家入去啊，我点会输晒噃？ 你咧，见到你筹码得得声，你话要跟我。我算忍得手啦啩？ 咩啊？ 输定后面30蚊就叫你唔好赌噶啦！你话要买三只五公仔输唔切噶？ 哎呀，30蚊有鬼力咩？呢？如果你收尾当埋啲日标听我讲啊，连冧死有单条乜都翻晒嚟啦！ 哎呀，大佬啊，又话你话单条冇把握嘅。喂喂，弊，唔知系咪今朝有杯冻咖啡？ 喂，我要先啦。 走啦， 翻落去啦！ 你又话翻去换件衫嘅， 你个话打胎， 哎呀，快啲行啦， 拜拜， 咩咩，入去睇下有冇罐头煲啲白饭俾佢哋食啦。 哦，阿福啊，你到底赢咗几多钱啫？晏昼嗰阵又赢几万银， 晏昼啊嘛，最弊收尾咧，如果我唔当埋个表啊，连船飞都冇钱买啊！ 冚家铲，冇得讲噶啦！今日如果唔搞清楚阿妈究点分法啊？兄弟都咁话，冇人情讲，有你冇我啊！ 你想点啊？ 我啲咁嘢搞啊！ 哎呀， 田先生啊，有事慢慢讲。如果搞出咩六国大风尚，就冇人啦。 我话俾你听啊，依家系我哋三兄弟分身家啊，你精嘅就行开啲，冇理。我话俾你听啊，依家香港地啊，分分钟为咗几毫子斩死人噶。 你出到报啊？ 你唔知咁多嘢噶啦。你唔好理啊。 唔好同佢嘈啦！ 田鸡、田淡，你个唔家产啊！阿妈生前嗰阵去下你哋屋企啫，你哋唔够5点钟就车佢翻嚟，放喺度黐餐咁。哦，阿妈而家死咗唔够3个月，你哋几乎连阿妈副棺材都掘出嚟分。 哦，梗系啦，阿妈生我哋三个，佢死咗身家梗系分三份噶嘛。 哎呀，大少，你方奶奶喺度好好咩？唔又系瞓冷巷，每日使5蚊。 哎呀，三少奶，我哋两个都系笨噶啦。早知奶奶咁快死了，我哋就接奶奶去我哋屋企度住翻10零20日，落翻些少本钱，好过佢而家死咗之后连一啲首饰都冇啊嘛！ 哎呀，我又冇首饰啊！ 你唔好乱讲，我几时叫人有啲首饰啊？我阻鬼！ 总之咧，我唔理咁多，听日咧一于去私楼办手续，卖咗间屋。 咩话？佢哋要卖呢间屋？ 系咯，咁我哋点算啊？ 点搬走咯？ 死啦！而家香港啲租啊贵到飞起啊，500零尺都要成1000蚊。我哋屋租个床位就差唔多。 诶，多记啊，多记， 银姐啊，有咩帮衬啊？ 哦，我个黐线字头啊，唔知边度听消息咧，话啲厕纸起价喎，叫我嚟买200卷厕纸啊。 咁啊，等我即刻攞俾你啦吓。 唔该啊， 等我攞得噶啦。 咦，仔样度整乜啊？商量听日开市，入翻几手乜嘢蚊应股啊？ 又咁开心啊！我哋要搵屋啊！ 嘿、hey, ，可以申请廉租屋噶嘛？ 嘿、hey, ，你咪搞申请廉租屋啊，仲难过考香港大学啊！我个朋友啊，足足等咗7年啊！ 切，唔使，我识一个朋友有脑，佢叫做冰门。 300尺就800蚊，400尺就1000，500尺就1200，单边嘅就1500，向南嘅就加500，10楼以上嘅就加2。点啊？要边种啊？ 谭生，呢啲系咪顶手费嚟噶？ 切。 政府我使乜顶手费噶？依同你哋搞掂个茶钱嚟噶啫。哎呀，多杰，佢哋好把炮噶，我有几个姊妹咪入咗伙咯。 计起上嚟仲平过交租噃。 咁你中意爱边种啊？ 横掂都系啦，不如要间大啲。 哎，咁咪要千五个钟啦。诶，使唔使单边向南啊？吓？ 唔使啦。 唔使啊？咁你俾住500蚊我先，茶屋俾1/3，入伙俾埋。 咁得啦，得得得，系咧，你哋一共有几多个人住啊？ 连埋仔女啊，一共四个。 喂，咁唔得噶喎，一个人80尺，你哋四个人唔申请得500尺嗰种啊？ 点算啊？ 诶，咁啦咁啦，到时我同我老婆同你喺外边揾多两个细路同你客串下，砌够8个人。 好啊。 不过啊，要俾多4嚿水噶 咩话？ 哎呀，一次过啫，有乜所谓啊？攒住得舒服啲啊嘛。 咁又系喎，吓 啊系咧，你贵姓啊？ 我姓王。 哎呀死啦！我个身份证系姓谭嘅，咁咪唔做得佢个直系亲属啦。 唉，你真系傻噶，可以话系佢老婆以前嘅油饼仔，佢嫁完姓谭，然后翻头嫁姓王咪得咯。 啊系喎，咁佢咪一样系我老豆。喂，我系咩事啊？ 谭生，个调查员嚟咗咯，你快啲过嚟啦。 得啦得啦，你唔使咁紧张。你话我几阵啦，去咗买嘢，我而家即刻赶嚟啦。系系咁话啦。谭啊，谭， 谭先生，谭先生， 咩事啊？ 我唔记得话俾你听，你哋阿谭师奶一早就同我女打麻将啦。 有冇搞错啊？咁早要打麻将？ 系啊，去咗好耐添啦。 啊，老婆，老婆， 咩事啊？ 哎，你查翻啲粉啊！内事就揾两个细路仔啦，有人查屋啊！ 又客串啊！咁我去过咩角色啊？ 你去我老婆 咩啊？呢个系你老婆？ 哦，系诶，佢后生嗰阵系好靓噶。我嗰阵系15岁半，15岁半啊！啊，爸爸 系啊。 佢嗰陣咧就係啱啱40歲，你有冇睇過《女人41枝花》嗰套戲啊？哇！佢嗰陣啊真係吹涼半路，風韻猶存。嗰陣你見到佢，你都暈啦。 我而家見到佢都暈啊！你仲有兩個仔？ 咧嗰兩個咪係咯。 你哋有冇搞錯啊？中國人生係叉仔啊！ 唉，讲起上嚟，这个故事就认真动人啊！佢可算得系历尽沧桑嘅美人。佢前后嫁过3次，第一次梗系嫁我啦，咁就生咗呢个王嘅。后来因为环境嘅关系，我哋被迫鸳鸯分散，佢就走去嫁贼，咁啊生咗呢个客嘅。唉，后尾佢发觉爱我爱在心坎里，结果第三次嫁翻俾我。咁我两个仔而家咧，有啲鸳鸯肠饭咁，一条白一条白。 你呢家人都可算都系油饼世家噃，你个老婆翻头嫁，玩住个大油饼， 啊， 而家呢个大油饼咧，仲整多孖鸳鸯肠， 系啊，老爷，哎呀，系好在我及时赶到啫，原来今日查屋系嘛，呢位调查官啊，你做啦，我系佢个新抱啊，我叫谭马屎，今年31岁啊，哎呀，做咩啫你？ 死嘅咩？我特登揾阿六伯嚟顶你嗰份噶嘛， 吓？ 快啲转做啦，转做啦！ 哎呀，你只狐狸精啊！你勾引我老公都唔算啦，借啲热茶我想直线入宫啊！我同你死啦！我哋系正式。 得啦得啦，我今日嚟茶屋咧，想得个知字，唔使喺度做戏啊！黄多奇，我话查完啦，至于得唔得咧，自然有信俾过你嘅，系咁啦。 好事啊！ 拜拜！搞掂！哎，中意 你真 系 好彩， 实得噶啦！查到我差唔多实得噶啦嘛，你够？ 系啊， 咁就 系 运气好啊！你好事，好彩你转表转得快， 快 你 醒啊！ 你咁样使钱法咧，认真笨啦，真俾呢啲人呃嘅啫。喺香港地使钱啊，识得使就得嘅。你而家咁呢间屋呢，实唔得都得啦！ 快啲住！ 你哋公司多个米铺啊！ 不拜神冇烧猪噶。阿芳啊， 吓， 有一间新公司开张啦喎。 阿福哥啊， 哎，程生，乜咁早就针定买屋啦？ 冇，系呢位系余老细。 哦，余生， 佢知道73号系我嘅，叫我度埋75号，两个 number 拆嚟一齐起过。 咩话？ 仲叫我唔好卖，佢话同我搞股票上市啊。 咩话？一间楼有股票上市啊？ 咁就唔系，有啲人有几层楼收租咋，就搞股票上市噶啦。 嗯， 无他嘅，最紧要是但搞掂个律师同埋核数师咯，想唔法都几难啊。 哦， 咁啲股票都有人买嘅？ 唉，而家啲人买股票啊，边处有利噶？曱甴上市又抢，老鼠上市又抢，照睇呢层楼上市嘅底价一。蚊升水一蚊，我包你上市嗰日咧就抢到15蚊。田、 嗯、 生，你谂下，过亿噶！ 哇， 阿峰哥啊， 吓、啊， 如果有兴趣嘅咧，你就做10万、8万落嚟， 系啊， 俾个董事嚟做。一上市咧，我就先分50万股俾你。 哇， 你计下条数啊，15个开成700几万，去边处揾啊？ 哦，照你咁讲，而家啲股票们仲参加抢？ 唔同。我哋正当得多， 对唔住余生，我哋根本冇咁多钱，实在冇资格投资，我哋上去先啦吓。 系啦，我哋上去先啦。 福哥， 诶，唔好理佢啦，我哋入去倾下啦。 英姑啊，俾份报纸我啊。 哦， 今日有咩新闻啊？ 啊，有啊，你翻去拆定铁闸啦。 咩话？做咩事要拆铁闸啊？ 咩？今日报纸卖啊，消防局为咗防火，决定拆鲫鱼涌大厦铁闸。 陈奶。 咩事啊？系咪火烛啊？吓！ 3点钟股市行情报告开收音机啦。 系啊，我都要听啊。 70卖出本680，海港卖日本140，卖出本150，电车卖日本160，卖出本175，置地卖日本60，卖出本65，新世界卖日本21个半，卖出本22。 得咗，呢次搞掂啦。 咩事啊？ 吓！ 喂， 而家新世界咧起咗2蚊，我即刻去放咗佢啊！ 你同我整嗰堂铁闸整得一半，咁点得啊？ 铁闸湿湿碎啦，听日先啦。 见龙生几？ 喂，仲有啊！如果听日股市好咧，你唔使怨我啦，我唔嚟噶啦，拜拜。 得记点搞噶？拆一堂铁闸，跟住又唔整翻。 咁唔系。 好啦，我哋去啦。 你哋去边处啊？ 睇9点半啊。 仲去睇9点半啊？今晚屋企冇铁闸啊！ 哎呀妈，如果有拆嚟有冇铁闸咪一样？你问阿哥啊，嗰啲银行唔知有铁闸啊，仲放埋生电添，咪一样打劫。 诶， 够钟啦，哥，我哋去啦。 拜拜， 我哋去啦。 拜拜。无谓企处啦，我哋翻咗去闩埋道门先啦。 咪咪，仲未瞓啊？ 未，会考噃，边有得瞓啊？而家煲紧咖啡，送啲半打鸡精。 啊，咪咪， 爸爸乜咁夜仲去街啊？ 系啊，入咗人屋企啊。 我帮你闩门啊。 好， 早啲翻嚟吓。 你都唔好读咁夜，因住读还啊，知道吗？ 知道啦。 拜拜。 拜拜。 闩门啊！ 位拍车，你哋上去先啦。 唔好，而家咁多箍颈党啊，我陪你。阿财，你上去先啦。 好。 有两个老身在入边，唔好咁大声啊！ 老友啊，你嚟迟咗啦，不过仲有好多嘢喺度嘅， 唔使惊噶，中意乜嘢自己攞啦。 喂喂，啊，你边度啊？ 切，我撇啦，我唔喺度住噶。 啊，喂喂喂喂喂，你唔喺度住啫，我喺度住噃。哎呀！ 今天不会。 你仲唱啊？ 哎，唔好啊，唔好打，你冇睇报纸咩？私自打茶罚多500，况且暴力亦唔可以制止罪案嘅。有几多人一捉到贼就打？香港咪用咁多贼？ 哎，咁不如拉佢去坐监惩戒下佢啊！ 家姐，冇用嘅，至多咪坐两个月就放翻出嚟啦。里边又有花园，又有球场，仲舒服过喺出边添啊！而且仲有咁多老雀喺里边啊，学坏佢添。 咁就係啦，当啲判案又冇乜标准嘅，有个白野婆喺街边卖白粥，为咗生活啫，话佢左街呀罚400元，有个贼呀明枪明刀嘅偷大惨，罚咗100，有咩标准啦？ 咁不如俾佢自身机会放佢走啊？ 唔得，而家政府推行緊破灭罪行运动，点放得佢㗎？ 喂喂喂喂喂喂，你哋究竟要傾几耐㗎？我仲未食饭㗎喎，好肚饿㗎。 哎呀，你咁搞你咪唔打你咪 都话唔好用暴力啦，或者佢真係肚饿啦。 屋企有冇麵包 啊？喂喂，就咁样食啊，冇嚟味道。乜你屋企连啲沙甸鱼啊、牛油啊都冇㗎？啊喂喂，咪行住。干啃啊！ 哎，得得得得，我屋企仲有啤酒。 哇，做贼做到佢咁啊，都算威啦。 系啊，唉，你哋喺树讲咗成个几钟头，究竟想将佢点样啫？不如干手净脚，拉佢去差馆报案了件事啦。 你以为啦，就系去报案先至麻烦？ 边个话？有个副警务处长话，嗰啲批评报案麻烦嘅人根本未报过案。 唔系咧，我有个朋友，净系认人同做证人，就上咗法庭同差馆90多次啊！ 哎呀，咁麻烦就不如唔好去啦，老嘢。 诶，千祈唔好。第一，唔知佢有冇犯过罪；第二，或者佢杀人呢，如果我哋放咗佢啊，岂不是放个杀人犯，好大罪噶？ 系啊系啊，广督夫人俾人打咗荷包，佢都有报案啦。呢件事个个都知噶。 喂，你哋班傻佬究竟点噶？拉就拉，放就放。而家咁样好嘥我时间噶喎！ 好啦，老豆，既然你话唔怕麻烦，就去报案啦。 阿 Sir 啊，头先嗰个系贼仔嚟嘅，佢正话排我屋企嘅树，咁佢就 咩啊名？ 个贼仔叫做咩名？我唔知喎，阿 Sir。 我问你啊。 你问我啊，阿 Sir， 我叫陈德禄啊。 嗯，住喺边度？ 我住喺香港街73号2楼。 有冇记错啊？ 有冇记错？ 边有记错？咪73号2楼。 冇记错，阿 Sir。 唐人二楼又话西人二楼， 唐人二楼阿 Sir， 讲文化嘅 嗰个人你识唔识佢噶？ 佢识我就唔会偷我啲嘢啦。 咁即系唔识啫。佢几点钟入到你屋企噶？ 11点几到啦，阿 Sir。 11点几啊？搭3啊？搭4啊？因为搭10。 咁我就唔多清楚。 唔清楚啊？咁唔该你行埋一边谂清楚先。第一位 阿 Sir， 好啊， 咁麻烦噶，帮忙啊，你今年老撇你我女喎， 喂，你真 系冇办法，真搞啦， 喂，即系边个？我知边个啦， 系边个啊？ 好嘅，做咩事啊？ 睇清楚未啊？我而家告你违例泊车。 喂，大佬啊，我系嚟报案嘅，成条街都泊满晒车，我泊一阵啫嘛。 泊一阵都系非法泊车啫，有冇带牌？ 冇， 冇啊，俾张阿波罗收录佢， 知道。 72小时内你带埋牌嚟差馆报到啦。 喂，老友啊， 咩事啊？ 你哋班大佬成日挂住俾啲牛肉干我哋叹，总系唔听我哋啲市民谂下。香港地有成19万架车，净得20000个合法车位，仲有17万架泊去边？ 嘿，对唔住，关于市民福利嘅事，我哋唔多清楚噃。你可以去市政局或者社会福利处问下噶。 森哥啊， 根据统计，我哋而家平均每日有1400张告票。如果政府仲系而家咁啊，完全唔睇啲私家车主设想一下，将来啲车越嚟越多，咁我哋抄牌抄到成倍都唔知噶嘛。到嗰阵啊，咪做死我哋。 放心啦，你睇政府一早就谂到噶啦。好，拿住。 又有啲咩事啊？ 我而家告多你一条罪，夜晚揸车冇灯。 有冇搞错啊？ 冇灯。 你睇下。 明明有嘅，我啱揸车嚟都有嘅，一定系俾人偷咗噶啦。 你眼灯俾人偷咗系你嘅事，你可以入去报案噶。你而家夜晚揸车冇灯，违反交通条例，俾多张告票佢。 系啊，又多张。 记清楚啲啦， 好嘢，读熟佢啦。 哇，乜排到呢度啊？咪有排轮？ 哎，唔会，我呢次好正啊，我写低晒书 啦。啲啦，系啊，而家问你又唔识答啦。 咁睇上嚟啊，做贼就冇咁麻烦。 真系轮 仔，所以啲人怕麻烦，肯嚟报案 啦。 第时有事我都唔肯报案啊。 梗系啦。 哎呀，我架车去咗边度啊？ 阿伯，阿伯喺 呢度噶。 哎呀，见咗架车啊！ 快啲去报案啦！ 哎，咪搞我，你自己去报啦。 贵姓名？ 陈有福。 咩事？ 塞得架车啊！ 塞车啊？塞车唔喺呢度喎，唔该你过隔离房啦。啊？ 咪咪，咪咪，做咩你？ 唉，冇事啊，冇事啊。 佢做咩啊？佢 呢啲叫做中学会考生嘅清晨小睡，成晚唔喺度刨书，你估铁打嘅咩？ 我咪算好，我有啲同学啊，喺巴士度瞓着咗，瞓到总站啊。 唉，好事好事啊！咪咪，你今日考咩 course 啊？点解咁少书嘅？ 乜少啊？我寻晚读咗3/4噶啦。 咪咪，你咁女女共点去会考啊？ 你放心啊，大哥，今日成街都系咁嘅人噶啦，你惊佢唔醒啊？一阵见到啲试卷包佢成个弹起啊！ 梗 系。我哋翻学啦。 唉，咁考试法有冇搞错啊？ 哎呀，天光至翻嚟啊！ 咁啊系，报案都咁耐，揾翻架车啊！我谂第二世都得啦。 如果我是你啊，谂都唔谂佢。 喂， 食 粥啦，食粥啦。咩话？搵翻架车啊？哦，好好好，唔该你吓，好好好，我哋即刻嚟啦。哦。吓？哎呀，咪搞我啦！我坐翻呢架车去翻学啦。唔该你去中环啦。 喂，老友，你架车揾翻啦嘛？ 呢架车系我噶，咁嗰几个辘呢？ 我点知啊？睇下车牌啱唔啱啦。 啱啊， 啱咪得啦。等你签翻个纸先啦。呢架车系你嘅，你又快啲将佢拖走。如果唔系咧，我告你过时泊车唔付款，或者可以告你将巨型垃圾放置街上。咁你明白 咩？得，我搬，我一定搬。不过边度有拖车啊？大佬，咩咁啱啊？你点知呢度有车拖啊？ 切，佢系我姐夫嘛。 现在报告今日开市嘅公司行情：恒生银行最高系142，最低系140；汇丰银行最高系29，最低系28；伦敦登记最高系27，最低系26；九龙仓最高系31，最低系29；电车最高系13蚊，最低系12.8；置地最高系12.7。 今日我啲海港点啫？ 200几啦， 200几啦，置地。 系置地160啦，100。 我哋汇丰点啊？ 汇丰过咗2000啦， 600几啦。 59.6。 惨啦，有冇搞错噶？阿陈又跌40几点？ 阿杰啦，杰仔， 咩事啊？陈生， 同马爷买饭。唉，股票一跌我就肚饿噶啦，我买碗叉烧饭。 要唔要碗底翅啊？ 你估仲系千七点咩？去啦。 马爷啊，你喺年头咪话冇碗仔翅食唔落饭嘅？ 你仲讲？ 马爷啊，你唔使怕，呢个市咧跌定噶啦。 吓？呢句说话我千几点就听到而家啦。 呢是真噶啦，不过你唔好话俾人听噃。嗱，最近东南亚咧就嚟咗十几亿热钱呢度，已经入咗银行噶啦，唔使几耐杀爆大镬嘅。 喂，你喺边度听翻嚟？ 我有个疏堂亲戚喺银行做嘅，系直接噶。 吓？唉，呢啲都系你自己信翻好啦。以前佢话政府救市。銀行托市，仲話地下鐵一宣布啫，咁個市咧就即刻起翻千四點喎。唉，四就四啦，四百幾咧。哎呀，呢啲嘢都係信唔過嘅，冇啦。而家只有好似賭攤咁賭，所謂正路攤咧就三上三落，一上四落，照賣。 咩叫做三上三落啊？ 哎呀，你咁樣都唔識，三上三落咧即係漲三日就回三日。一上四落咧，即系起一日回四日。 切，咁就买紧一上三十落都得啦。 其实香港政府有咁多经济学家，为咗市民嘅利益，佢早就应该注意到股票嘅问题啦。点解仲会俾人呃咗几十亿去呢？ 大佬啊，俾人呃嘅系香港市民咋，唔系香港政府啊。啲专家系政府请翻嚟噶。 咁又系， 佢系啦。你话啲鬼佬拎咗香港啲钱去啦，咁有咩证据？有边个见到呢？ 边个件？净系郭伯一个就带走几百万啦！ 唉，激死人啦！ 哇，做咩啊？哦，反割拍啊！阿财，点解成身湿晒噶？喺水底示威嚟啊？ 乜水底示威啊？啱啱遇到印白状雨嘛。 咁到底捉唔捉到郭伯啊？ 捉鬼捉马咩？佢而家仲喺自己乡下嚟，我哋第日就有廿人要上堂添啊！ 阿福翻嚟啦！ 大哥。大嫂呢？ 佢同啲窮苦星中學生收集舊課本喎。 唔該，先生。 唔使唔該。 廖先生。 啊？ 你書得未啊？ 得啦。周生呢？ 喺度。我哋咁辛苦揾咗成個暑假，總算同啲窮學生揾到二百套書啦。 係啊， 翻嚟咯，翻嚟啦。 及时赶到。 哎呀，乜成四点钟噶啦，唔怪之唔肚饿啦。 梗系啦，上昼到而家都未人食饭啊。我煲咖啡咧喺度。 做咩唔眼瞓啊？ 呢啲咪系我教育嘅问题咯。而家小学毕业考中学，仲惨过考状元啊！净系同我细佬轮报名字咋，由寻晚三点钟轮到今朝，而家我都未瞓过觉啊。 周生，大件事啦，大件事啦。我真的想讲粗口啊！做咩唔嬲啫？辛辛苦苦揾咗成个暑假啲教科书，而家冚唪唥唔用得喎。吓？点解？点解啊？ 有咩点解啊？因为今年度每本书都改咗三个字咯。 校长，嗰三个字我哋可以喺每本书上边改嘅啫。 文祥，依家你系校长定我系校长啊？唔好讲咁多，今年全部换晒新书。 有乜理由啫？咁咪真系叫啲学生家长百上加斤？ 呢啲咁嘅教育界先进，真系莫名其妙。 改三个字，即系叫人买过晒啲书嘅啫。呢只咁，嗰只。喂，校长舅仔嚟噃，问下佢啫。 总务主任。你知唔知校长点解年年要啲学生买新书，唔准用旧噶？ 周先生，你都唔系细噶啦。嗰间印务局咧，我姐夫有份噶嘛。如果唔系年年换过啲新书，喺啲作业簿加个印上去，佢架 Benz 600，边个俾钱啊？ 唔教错啊，真系啊！ 运 啊！有咩病请快啲过。 姑娘啊，我想睇下我新簿系咪有咗新纪啊？ 嗰边 K 就排队。 哎呀，妈，我谂我琴日梗系食饭食得晏，所以晕嘅啫，唔使睇医生噶啦。咁又话你呕， 或者系冷亲啫。姑娘啊，请问感冒喺边度睇啊？ 普通街店外边排。 啊！ 哇，呢条龙长唔长啲啊？ 阿福啊，不如去验下先啦，有冇都系好行嘅啫。 嘿，你哋行啫，我哋唔行噶。你喺屋企冇商量定咩病先至嚟睇嘅咩？ 姑娘，如果我哋知道系咩病，就唔使嚟睇医生啦。 嗯，切，咁你可以唔睇噶。 姑娘啊，姑娘啊，我同你喺新区俾几个飞仔斩亲，而家流好多血，唔该你搵医生睇下佢啊。 诶，过嗰边等啊。 要等几耐啊？ 唔知噶。咩？电视台有个艺员个女老病，就等咗12个月，有人斩亲手指啊，等咗7个钟头。呢啲人啊，半夜就嚟排队噶啦。你等得就等啦。 吓，好，唔该，唔该，唔该，姐姐。唔该，谢 谢。老爷你冇事啊嘛，都冇理由嘅，病都未寻好翻就嗌人出院咯。 对唔住大姑，呢啲都系因为病床唔够用，至会咁做嘅啫。医务总监话，10年后我哋病床一定会够用噶啦。 10年后啊，唔使预我得啦。 成日都话唔够病床啊，年年捐咁多公益金去晒边喎。 哎呀，啊，医生啊，啊，医生， 哎呀，求公老爷。 哎，医生啊， 老伯， 医生啊， 咩事啊，老伯？ 我话医生医我个孙啊， 姑娘啊，唔使睇啦，已经死咗啦。老伯，佢真系死咗。 啊？唔系嘅，唔系嘅。 系医生，老伯， 医生， 老伯， 老伯， 医生啊，老伯， 老伯，医生。 先生，我3代单传先至得呢粒孙嘅咋，我千日嚟睇呢？点知啊，轮到丑啦！我今日嚟睇，医生又话休息我。今晚我见个孙辛苦过头啊！我听见人话，嗰啲鸦片烟可以医牵虾嘅，我就俾啲咁多佢试下啦。点知佢竟然赔翻个孙俾我啊！ 舅公老爷，大哥，佢哋扶入休息啦。哦，好啊，好啊，快啲扶入去休息下。 我啊，关翻佢先。 哇，呢间医院有冇搞错啊？ 一啲都冇搞错。香港咁多人，点复士咁多？ 姑娘唔使咁恶嘅，大细声都一句啫。你哋公立医院无非为市民服务啫嘛。如果个个似你咁态度啊，叫你哋医务总监认定达道歉书，等喺门口，见人就怕就啱啦。 你埋一边啊。 陈太啊，我开啲药俾你食，翻去休息一下就冇乜事噶啦。 唔该。哎呀，医生，你啊真系好礼貌嘅啫，同头先嗰间医院啊差得远咯。 啊，唔好咁讲。公立医院咧系咁噶啦。主要咧系因为医生不足，病人又多，做都做到猛啦，有咩办法啫？你话。 哦，医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嘅。 咩事呢？ 香港而家有咁多好似你一样咁有钱嘅私家医生，点解你哋唔每个礼拜拨一个钟头出嚟去协助下公立医院？咁样好似我哋呢啲咁嘅小市民就唔使咁受气啦。你都傻嘅，人哋做少一个钟头，搵少好多钱噶，嗬？ 系系。阿蔡， 啊？ 咦？写咩啊？ 哦，写嘢报馆闹人咯。 系咪话人哋三叔先生写怪论啊？ 唔系，人哋三叔嗰啲啊，有的放矢，幽默讽刺，言中有物，我就唔同啦。 点唔同法？ 我梗系唔同啦。我写嗰啲就无的放矢，生安白造，礼横之曲，危言耸听。 你点解要咁写啊？ 哦，知咗扬名咯。嗱，每个人都话好嘅咧，我就要闹；个个都赞嘅咧，我就弹。你谂谂啦，我咁独特嘅见解啊，边个唔知道我笔名啊？ 你个笔名叫做咩啊？ 非洲和尚嘛。 阿福啊。 喂。 如果阿财唔得闲，听日等我自己教翻啦。 哦，咩事啊？ 冇，佢唔系几舒服，想搵你去代课。 起立，鞠躬，坐下。 各位同学， 先生， 吴志胜同学，咩事啊？ 我想小便。 好啊。各位同学， 我翻嚟啦。 各位同学，呢堂系自然堂，打开书本第3课。呢课咧系叫做动物与植物。 各位同学，而家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目前香港最常见嘅动物有几多种？范国强同学， 狗、马、麻雀。 点解啊？猫啊、老鼠啊、曱甴都唔少噶。 系差得远啦，麻雀唔使讲，分分钟啲人唔打。至于狗、啊，每个礼拜起码两晚，马咧两个星期至少三场。先生啊，唔信你星期六攞个收音机听下，除咗跑狗场间咗有几只猫跳出嚟之外啊，由朝叫到落晚，冚唪唥都系狗同埋马。唉，咁都话唔算多啊。 咁系多啲嘅，坐低坐低。各位同学，我想问你哋第二个问题。呢个问题咧系关于植物方面嘅，大家知道啦，植物最常见就是花啦，系嘛？系啦，你哋屋企边个种花噶吓？一个都冇啊！呢位同学喺屋企种花吗？ 我哋成家人住住一间房，边处仲有地方种花？胶花同紫花就有嘅。 阿 Sir， 坐低先，坐低先。你屋企系种咩花？ 我屋企系冇种花，不过我阿妈日日都买三次。 买咩花？ 茂林啊、三槐啊嗰啲字花咯。 而家啲細路犀利啦。咦喂，細路得波。 而家香港大學好興噶，學下嘢啦。 几多钱啊？ 32蚊啫嘛。 唔该晒你喎。 多谢你请饭。翻嚟啦，陈哥。 大妹。爸爸，门口个细路系边个嚟噶？ 细路，你做咩啊？你叫咩名？ 唉，唔好问啦。正是龙游浅水，落魄穷途，好比末路皇孙，收拾先人姓氏啊！你叫我精仔明得噶啦。 听兄台道来，好像满肚墨水。一落兄台，捞到要瞓街咧。 正如孝主所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世事嘅嘢，不如意事常八九嘅。 爸爸，你接落去啦。 诗词呢名我欠奉啦。 爸爸，阿陈。 嫂，你又翻得嚟啱啦。呢个叫做精仔明啊，佢出口古文，埋口诗词，我搞佢唔掂。你同佢讲。 嫂，我放落啲入去先啦。 喂，细路，点解你有书唔读，铺张净喺书做乜嘢？ 切，你估我系懒虫唔想读书嘅咩？不过我要考到学校先得噶嘛。 咩话？你都考唔到学校？ 好出奇啊！我中文得，英文唔得啊嘛！我而家由中文小学毕业，要考英文中学，要好多 A B C 噶。 你可以读住中文中学先噶。 你咪搞我！你有冇听见啊？最近有间银行话请人，佢就话咧，英文大学毕业咧就1500蚊，中文大学毕业咧就1200蚊，仲有啊，政府啲信啊，封封都系 A B C D， 读中文啊，接到拘捕令都唔识走佬啊！咪搞， 咁你可以揾份嘢做住先，咁咪唔使瞓街啦嘛。 今年就实瞓紧噶啦，我13岁咧就毕业，劳工处话14岁先准做嘢，你叫我点啦？ 咁教育司请咗咁多人啊，点解佢哋谂唔到呢啲咁嘅嘢咧？ 我有个朋友开小型工厂嘅，我介绍你去学嘢，咁你一边学嘢一边有饭食啦，你中唔中意啊？ 咁又唔同，自食其力，乐而为之。 我交俾你啦， 冇问题。只要佢乖乖地，包保佢学到啲嘢嘅。 明姐，咁我先走先啦。 好啊，陈太，大恩不言谢，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再见，史仲田。 再见。 再见。 股票啊，股票！哇，你睇。 假嘅， 衰起上嚟执到股票都系假嘅， 真嘅都冇用啊！一股之地先至买得两斤白菜， 唔使抢啊，大佬，唔好抢啊，唔好抢！ 阿伟啊，阿伟啊，老爷，你系得嘅噃，咁快集起啲米同火水， 唔该晒你啊，伟仔，梗系啦，老爷，火水就起价，米就嚟冇啦。 伟仔，送嘢嚟啊？ 系啊。 阿福，你哋翻嚟啦！ 哇，做咩啊？ 阿福，你哋 第三次世界大战啊？ 啊，你有几多银子啊？即刻攞晒嚟俾我先，等我买多两三包米，两三百罐罐跑。嚟嚟嚟，攞嚟，你快啲攞嚟啦。 系啦。 点解？你啲唔知啊？而家泰国冇米嚟，火水又起价，两样嘢一齐起噃，饿死你又知啦。嚟啦，攞嚟啦。 爸爸，你又太敏感得滞嘅，几时见米铺冇米卖啊？ 乜冇啊？打仗嗰阵时咪冇咯。 唉，阿妈，而家又唔系打仗。况且香港政府几时都保持两个礼拜足够嘅食米噶嘛？ 两个礼拜之后又点啊？ 唉，两个礼拜以后又会有米嚟嘅啫。 唉，咪搞啦，银行够多银纸啦。前几年有间银行攞攞下都冇得攞啫。就算系有米嚟啊，挨季都有排挨啦嘛。 咁又唔会，香港政府会调整物价噶嘛？点到你乱咁加噶？ 你以为啦，一样样嘅啫。沙滩卖汽水嘅小贩咧就唔准加价，有个议员就话，如果佢加亲价咧，就要连牌都攞翻佢嘅。 啱啊，咁咪调整物价咯。 但系电话公司又唔同啦，人哋有牌都未加价，有个议员就话啦，非加不可。 点解啊？呢个议员系边个嚟啊？佢咪帮我哋香港人安乐个头啊？ 佢话加价咧可以改善服务啊。 哎呀，呢啲咁嘅说话系公共事业都讲过噶啦。 系啊。 唉，最衰嘅咧就系佢哋所讲嘅嘢，只系零一半啫。 系啊，咁零一半都系改善服务啊。 你知唔知零边一半啊？ 边半啫？ 零加价嗰一半咯，改善服务嗰半就唔零。 最新坏消息啊！最新坏消息 啊！系咪米同埋火水断市啊？ 唉，仲离谱啦！嗱，米起价咧都话冇米嚟啊，而家根本冇话唔俾石油嚟香港噃。我哋潘达处长就话咧，为咗响应能源节约。规定十点半之后全香港光管招牌都要熄晒。 你快啲开房啦！ 嚟啦， 快啲啦， 嚟啦！ 冇嘢做玩下啦。而家真系好啊，十点半后啊，五一冇嘅打麻雀啊， 你就好啦。你又唔去睇下啲戏院同埋啲做夜市个铺头，真系多得佢唔少啊。 咁就系噶啦。 喂，田师奶，田师奶，你做麻雀多啊？我哋而家全条街都打牌啊！啲牌租都冇得租啊！ 冇啊，啲牌都系我哋自己嘅。 哎呀，咁啊睇住有钱揾都揾唔到啊！ 十点半闩光管，其实个个翻屋企开灯咪又一样。 系啊，直情系啦。 Helen 啊 ，Helen， 阿咪咪翻嚟未啊？ 你哋三个唔系一齐出去嘅？ 我知，我哋一齐去探阿 Mary 噶嘛。点知翻嚟嗰阵时，啱啱十点半。 你哋两个男仔都搞成咁样，佢一个女仔都唔知点翻嚟咯。 你哋唔使惊，我翻嚟啊！ 哎呀， 咪咪，咪拦到车咩？ 咪咪搞成咁样， 搵鬼搵马咩？你哋走咗之后啊，等咗成半个钟头，啱撞到大表哥同埋田先生嘅车过咋？ 咁大哥呢？ 佢扶紧田先生上楼咯。啊，田先生唔知点解撞穿咗个头啊！ 成我啖先 啦！嗱，再见啦， 拜拜。 点知离开陈经理嘅写字楼就啱十点半熄灯。 哎呀， 冚妈妈，点知跌正落嗰个石头嗰度，我就冚穿个头，咁佢就跌咗落坑渠咯。 早知十点半要熄灯， 你究竟去边度倾生意啊？边间公司门口有石头同坑渠？ 佢话件衫丑个仔，我翻嚟换件衫就冇事噶啦。 我有事啊！ 阿福，阿福你做咩啊？发生咗咩事啊？吓，家嫂，阿福点解会咁噶？哎呀，你只眼点解伤成咁噶？ 阿福，你话俾佢知啦。哎呀， 都话今晚十点半，我哋行到渣华街，突然间成条街熄晒灯，跟住有人嗌抢嘢。 抢嘢啊！抢嘢啊！抢嘢！ 阿福，阿福，阿福啊！ 做咩？你想飞嚟啊？ 喂！ 有冇搞错啊？ 大佬，我系搞错。 我冇嘅啫啦。死啊！ 最衰个大只佬啦，三拳都打中我只左眼，瞓开下打得匀匀啲都好啊。 唉，啲人啊真系冇嗰样整嗰样嘅，十点半熄灯，都唔知边个谂出嚟嘅。 听电视讲啊，全年咁样熄灯法，只系悭得一日电噶咋。 直情啦。 系啊，计我话，政府不如搵日全日停电仲好。 哦，我系赞成啊，最好啊喺圣诞节。嗱，你哋谂下，圣诞嗰晚全街都系洋烛，几够诗意啊！ 唔好，我就话最好系喺香港重光纪念日，等香港人回忆下三年零八个月嘅黑暗日子啊！ 都唔好，我话直情搵一日出嚟，叫做潘达纪念日，纪念佢将香港搞到黑妈妈。 啱啊！最好叫黑色纪念日。 你说如果香港政府对股票好像对石油那样管制法，香港就不会有今天那么惨了。 是啦，这些叫做连沙晚借做，好做不做嘛。 实行十点半熄灯之后，你估香港有没有人说好的？ 有，你老豆嘛。 现在都不是咯。 做什 么 呀？做什么呀？发生什么事啊？ 老爷，你的衫裤鞋袜眼镜都没晒的。 无线电视又抢游戏过三关了。快啲翻屋企啦！熄咗灯好黑噶，因住俾人箍颈啊！ 喂，箍颈喎，阿叔啊， 啊， 箍颈，我哋就系箍颈噶啦，行啦，快啲行。 有冇搞错啊？而家先至十一点半就过三关。早唔早啲啊？ 我问过啲大佬噶啦，佢哋话趁住啲光管十点半熄咗黑妈妈，就趁早开工喎，仲可以提早收工啊。仲有啊，佢话冬行夏令嗰阵，佢仲加开早班添噶。 讲尽啲废话啊！ 嗱，老爷，问你第日仲敢唔敢咁夜翻屋企啊？ 仲敢咩？搭正五点半我就翻嚟咯。 钟先生跳楼啊，咪系为咗嗰啲股票，就系咁累死佢啊！ 咁唔系，股票累死人啦，好彩我哋穷冇钱买股票咋。 咁系咩事啊？ 系咁嘅，三楼阿钟生跳楼，佢而家系真系惨啦，仲俾警察封屋添啊！ 咩话？钟生死咗，仲要封屋添啊？ 唉，一日都系啲股票累死，本来佢间公司平时都唔点。最惨就系同朋友买咗值成百几万嘅假股票，佢间公司而家宣布破产噶啦。 吓、啊？ 点会咁？惨到唔好喊啦，点算啊？ 唔好喊啦，少少啦，唔好喊，唔好喊，唔好喊， 钟先生，钟先生咩事啊？ 我点知啫？ 我以为我呢只特大嘅阳澄湖高蟹够惨噶啦，原来有人比我仲惨喎！ 啲股票真系累死人噶啦， 咁咪系？ 啊系咧，钟太而家仲有咩亲人喺度？ 冇啊，净系得个妹嫁咗去美国。 啊，陈爸，我睇你都系要谂个办法先至得噶啦。 系啊， 不如咁啦，搬嚟我哋个房度住，我同爸爸搬出嚟啊。 唉，唔得嘅，你哋要翻工翻学啊，边个照顾佢两母女咧？ 啊，如果你哋唔嫌屈啫嘅话。不如搬嚟我哋地下度住啦！我哋嘅士多房啊，执好都几干净噶。 系啊，搬嚟我哋度住啊！ 诶，咁啦，诶，叫佢搬去我度住啦，叫佢裁训厅啦，阿福禄每日头可以照顾佢哋，咁咪得咯。 好啊！ 诶，家嫂啊，你要执好阿裁嗰啲嘢先。 唔好啦，陈太，唔好骚扰你哋啦。 钟太，而家仲有咩骚扰唔骚扰啊？你又无亲无故，我哋隔篱邻舍，即系你亲戚一样啫。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咯。芬儿啊，你陪阿钟太过去啦，去啦去啦，慢慢行啦，去啦去啦。 快点快点，哇，有没有搞错啊？一层咁普通的楼请五个护卫， 行啦，咪讲咁多嘢啦。 哎，呢度我哋安全护卫公司嘅， 你哋嚟咗啦，快啲睇住楼下同四周围啲路口，如果花妖同老闸嚟到，即刻通知我哋。 OK， 你哋两个喺呢度，我哋两个落去。 好啊。哎，真系一百岁唔死都有新闻听啊！我哋护卫队防贼嘅啫，边有防警噶？ 诶，咁就要多得嗰啲乜乜反贪污组、乜乜廉政专员啦。如果唔系，我哋边有呢单我打啫？ 喂，咁呢间屋系做乜嘢噶？ 诶，唔使怕，自己人。 李哥， 阿松介绍嚟嘅。 哦，罗生啊，嘿嘿，请嚟，请嚟。 点啊？明未啊？ 哦，唔怪之你系防警啦。 边个啊？ 老细啊， 老细， 你哋系护卫队？ 系啊系啊， 提四鬼， 搞掂晒啦，请佢嚟啦。 呢个就老细啦，分分钟都可以攞二三十万现金去法庭度担保嘅。 咁佢系咩人嚟噶？ 哦，佢话佢系正当商人嚟。 系警察嚟啊！ 咩事？咩警察嚟啊？ 啊！别啦，别啦， 睇住啦！ 喂，唔系警察，后门嚟， 后门，后门打，后门打，后门， 过嚟，过嚟，过嚟， 胡沙佬，睇死鬼啦！ 老老细，嚟嚟嚟， 老细，今回你得福啦，定啲嚟， 识做噶啦， 啤牌啊，老细，我哋撇啦吓。 喂喂，胡叔佬， 咩事啊？ 唔够牌冇罪噶，新牌嚟噶。 新牌新牌，好嗱，新牌啊，俾你俾你，我哋 俾。你两个仲快啲走， 走走走。喂喂喂，快啲走啦！ 喂，你做乜嘢啊？ 警察嚟啦，你仲唔走？ 系啊，大佬啊，我就系企响度听拉噶嘛。 吓？ 你喺度等拉咩？快啲走啊！走啊！ 边度边度边度 边度边度啊？ 唔使入去啦，里边冇晒人啦，持牌人喺度。喂，大佬话唔使推噶嘛？ 咩真系有人停拉嘅咩？ 呢啲就系香港第七十三行职业啦。 香港呢个社会系咁噶啦，有啲人等拉，有啲人怕啦。 大佬，呢档嘢我两兄弟借贵你翻嚟噶。你拉我惨唔惨啲啊？行开吓， 无牌卖嘢，唔拉你哋，咁拉边个？ 咁啊，屌我两帮你啊！ 吓，你唔好咁样啊！大哥，我都话咗你噶啦，你又死牛一面颈，蛇头喐几次嚟收片，30蚊啫，你又唔俾人。嗱，而家食咗我黑屎啦，话咁快啫，就嚟拉你啦。 切，警察还警察，烂仔还烂仔，你惊佢串同收片咩？ 咁啊，梗系唔会啦。不过总之又咁啱得咁巧系啦。 瘦仔啊，算啦算啦，你斗佢唔过嘅，我同你一齐去想办法同你搞掂佢。 点解要 佢？ 阿 哥， 你好嘢。好啦，冇嘢啦。 英姑，英姑。做咩事啊？ 咧又拉收仔去啦，冚家产啊！我哋啲小贩都唔知点搵食啊！ 不过你有牌唔使惊啦。 有牌啊？有牌咪一样。哎呀呀！你做咩吓？ 抄牌！你阻街，你当嘢超过三尺。 咩话？又抄牌？ 喂，李贝英，你有事第日上堂同法官讲啊！ 喂！嗱嗱嗱，咧有牌啦，今年第17次噶啦。唉，咁你又唔见得几旧噶啦，有排咪仲衰。 不过我哋有咁多啲咩官守议员、非官守议员啊，咁啊民选议员啊，嗰啲咩廉政专员啊，佢哋唔理呢啲嘢嘅咩？ 我就唔明佢哋做乜 Q 嘢嘅。你而家翻嚟啦，啱啦，快啲帮手搬嘢。 嗱，记住啦，得闲咧就翻嚟坐下，自己人一样噶咋，呢系我大仔阿福啊。 钟太，福哥啊，我同你介绍啊，呢个系我妹妹依玲，呢一个就系我嘅妹夫伍卫国。 陈生， 福哥啊，佢哋特登翻嚟申请我去美国噶。 陈先生，我家姐嘅事真系好多得你哋嘅照顾。 诶，乜说话？系咧，乜钟太佢哋？ 哦，阿伍生租咗间屋，而家接阿钟太去住。 哦， 点啊？得未噶？我专登换咗条牛仔裤帮手搬嘢噶啦。 系得啦，系啦，系啦， 好啦，好啦，行。 呢、這个地方真系唔错喎。 仲话好喎、啊，我哋求其搵住间住住先啫。 系真系房都 唔错。钟太，你应该放喺边啊？好啦， 等你房就得噶啦，帮手。 等我， 唔该。 哇，唉，咦，仲有骑楼添噃。 咪咪，咪咪， 做咩唔理阿咪咪？咪咪做咩啊？ 劝下佢啦，去啦， 徐生，咪咪咁生性，我谂佢实会翻嚟嘅。你系咁企喺窗嗰度望都系冇用噶，啊系咧，你仲未食嘢噶噃，不如过去食啲嘢啦，好嘛？ 唔使啦，多谢你，我唔肚饿。 阿老徐啊，你又系嘅，你同阿周姑娘都行咗四五年啦，而且你哋又系旧同行，点解你唔干干脆脆同个女讲清楚啊？何况你老婆又死咗十几年啦，娶翻个人就好应该啊！ 老陈，你话我唔想同周姑娘结婚，不过你谂下，喺而家香港地打份六七百蚊嘅暗工，除咗供个女读书之外，边度有钱养老婆得噶？ 咁又系嘅。 唉，我话咪咪都唔化嘅，而家呢个世界男人出嚟玩下有乜所谓啫？ 哎呀，你讲咩话你啊？ 我话老徐，我话老徐啊！哎呀， 成个落汤鸡又翻嚟啦。 点啊吓？ 揾到未？ 冇啊，揾咗十几笪地方都揾唔到佢。 哇！乜嘢啊？倒水咩？哎，点啊？咪咪翻嚟未啊？ 未啊！ 仲揾唔到佢。 你哋两个都揾唔到啊？ 系啊， 所有嘅亲戚屋企都揾过晒啦。 阿老徐，你唔使担心嘅。啲细路女发完脾气之后咧，一阵间就冇事了。 系咯系咯，阿徐生你唔使担心嘅，阿咪咪咁乖，一定会翻嚟嘅。家嫂啊，讲起上嚟攞成半日月，我哋都要翻过去啦。咪一阵间成间屋湿晒，咁点算啊？早唞啦，咁多位，我哋翻过去先啦。 担心啦，好啦好啦好啦，快先啦。 家嫂啊，你睇你间房有冇漏水？我都要睇下我间，啲嘢真系得人惊。 哎呀，长雨落咗半日都未停啊，后面有好多山泥添噶，真系越谂越得人惊 啊！咁啊唔出奇啦，呢度周围有几个地盘成日咁打桩，呢度啲楼咧就阿爷嗰代起噶啦。如果山泥倾泻啊，郁和到啲新楼顶唔顺啦，呢啲屋仲有剩嘅。 诶，讲开又讲啊，今日新闻报告啊，话山顶有几度地方山泥冧落嚟啊。 唉，讲咁多茄哩啡做咩啊？早啲瞓吧啦，咁容易山泥倾泻？ 瞓快啦，老爷，听日仲要翻工噶。 嚟啦嚟啦， 好，瞓觉啦。 快点 看看，救命啊！ 喂， 怎么事啊，多谢。 事咩事？做咩事咁嘈？做咩事啊？ 山泥倾泻啊！对面冧多骑楼，楼下冧咗栋墙。 哎呀，仲唔快啲去执嘢？阿财啊， 打救佢头啦！ 我哋快啲啊，快啲啊！ 放快啲执嘢啦！ 哎呀，嗰啲湿蒸嘢唔好要啦！ 我帮你抬佢啦，抬佢！唔好叫我先走，我唔带你。你个大爷，我帮你抬佢啦！